哎，宰鱼，大活鱼，咕噜咕噜的活鱼跳蹦，或者拿刀拉肚子，那样听说过，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 哎，不仁， 哎， 善 善， 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就这么样，就这么善。 哦， 前面叫大猪猪，踩死 啊， 马善威，绝对没有。 哦，前面掉个大珠子都不踩。 哎，珠子，我睡觉床有臭虫 啊， 大臭虫怎么办？ 碾死了。 碾死啊，太损了。嗯，这是个小性命。 哦， 他懂的吗？他知道吗？你不费事。哎，他完了。马善人不干那个。 没有 大臭虫，不管去他地。就算我身上逮着大狮子， 嗯， 哎呦，我身上找着大狮子。 啊， 哎呦，这 呵 怎么办？ 急死， 急死啊，太损了。 那怎么办？ 这是小性命，急死， 扔地， 扔地，扔地，扔地，饿死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无论找谁，往脖子上一搁。 嚯、啊！哎呀， 善吗？ 啊，这叫善呐、啊。 哎， 嘿、 哎， 这叫缺德，这叫。 我心软 啊， 我心软， 心软， 哎， 放狮子玩， 哎 哎， 我们还保全他的生命， 嗯， 我们还不受痛苦。 嘿， 找一胖子， 哎，还得找胖子， 哎，我吃的饱饱的 啊，好， 哎，玩嘛， 哎，玩，这叫玩啊， 啊，爷们儿呗， 哎。 吃饱天天干嘛呢？ 吃饱放狮子， 现在我要修缮。 哎，啊，你修缮，我躲开你。 躲 放狮子是不是？ 谁放狮子？谁放狮子？ 不，你要修缮吗？ 修缮，我这是比方，我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 对， 这是动物点，这是拉动点。 哦，这是点。 您贵处顺义县的， 顺义县 小地方， 哎呀， 小地方， 客气客气， 顺义。 京北顺义县， 对，北京的北边，离北京90里地。 对 对对，顺义县， 嗯， 顺义县有个马坡呀，我身边这份人。 哦， 马坡， 顺义县， 对， 南马坡，北马坡， 哎， 两个大镇。 哎，对 知道知道， 南马坡，北马坡。 嗯， 你怎么知道的？ 我， 你去过 没有？ 你到过 没到？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的。 你到没到过？ 没到过， 没去过。 啊， 好。好好好好 啊！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你们家的。 哎，那些房子，那大镇的全是马店。你到北京去打听，京北一带黄土马店，那就是我们家。 哦， 我们家的外号叫 黄土 马店。 哦，您家是卖黄土的？ 卖黄土，推车卖黄土，卖多少钱呢？ 黄土马的， 由北京往北说，无论走多远，瞧你是黄土地是不是？ 是黄土地， 只要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啊， 黄土马， 这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你看地是黄土地，那你别问，别打听，就是马家的。 哎呀，这得多少顷啊？ 多少顷啊？2000多里地。 哇，2000多里地。 哎，不论顷，里呀、啊，论里呀、 啊。哎呀，大财主。 哎，什么大财主？ 大财主， 咱不敢说大财主。 大户人家。 哎。在我们老家呀、啊，不说守护吧， 嗯， 有点糟天儿， 那是大财主。 哎，到天津、北京当财主， 哎， 到这地儿比咱有，咱趁的吧。 哦， 在我们那地方，富裕点儿。 是喽， 反正各省啊都有家里就都有买卖 啊，都有买卖。 哎，你到北京，你多走两步 啊， 顺义县你打听打听黄土马去、 啊， 你上我们家看看。 哦， 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住宅啊， 啊， 院墙，那院子，一面10里地， 哇，哎呀，一面10里， 哎嘿，4边40里地， 嗯， 城砖上点，钢砖下点，四纯净小垛口， 嗯， 我们院里18趟马路， 嗯， 我们院， 啊， 我们这院子里18趟马路， 哎呦， 我们这一家子5多口。 大财主， 回房管处开汽车的花把式，连着厨房的，连佣人全算上，1300多人。 哎，大户之家，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啊，马援的后辈， 哎， 哦， 马超知道吗？三国马超 啊，马超知道。 马超马岱 啊， 我们老祖先，那是我们上辈。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我们上辈，我们这都一家的，姓马， 姓马都是一家的。 哎， 哦，姓马的都是一家的。 哎， 唱评戏有个马寡妇，你一家的， 同姓各家 啊。 同姓各家， 这怎么各家了？ 不一码事， 不是一码事。 我们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哦，是 的。你打听打听，你们这文艺界唱戏的 啊 啊 啊！对对， 哎对对， 到您家， 哎，李万春 啊， 这都， 啊、 哎， 您家叫堂会， 谭福英叫到啊， 叫堂会， 上您家唱。咱不说叫堂会啊 啊， 咱不敢，咱不敢这么说。 嗯， 咱们那是当朋友。 哦、 人家看得起咱们， 嗯， 咱们请咱们几位到我家做客，吃住玩几天，愿意几位高兴啊，消遣消遣，唱唱， 嘿， 咱还暂时住，咱不算教堂会， 嗯， 请他们来， 啊， 住几天玩玩，小马在那看看， 哎， 唱几段， 嗯， 走时候一人拿两条， 哦，拿两条， 咱就是 黄瓜。对对，您家地多，黄瓜多，拿两条黄瓜。 像话不像话？人家卖的大力士，人唱完我给人黄瓜 啊，拿两条，这么拿什么呀、啊？黄瓜吗？ 金子， 打金子， 金条 啊， 金条 啊， 就这么大个儿， 对， 这么长 啊， 十两， 十两， 十两一条。您拿两条，后院有的是，乱七八糟堆一大堆，拿去。暂时不觉得搁着干嘛？拿干的，拿玩去。 哎呀， 大元宝、小元宝、小克子，这点那个，拿给孩子拿玩。 哎呀，没用，成对了，金条成对。 哎，我呀，好教啊。 哎， 下不开大鱼草，不在乎钱。 您这鞋该钉掌了。啊，换换鞋吧， 哎， 弄些金条， 你问问 啊， 这些年就看见了，我一直老是这双鞋吧， 啊，疼吗？ 啊， 压根也没换， 这，你看见吗？ 啊， 不想换， 不想换， 哎， 你也没有啊， 干净， 啊，干净啊， 衣柜洁不会滑，你不禁抛与呼喝着耳力而不吃者，岂有也与？ 嗯，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啊！这是曾子曰。 你到我们家看看， 哎， 你看得起我吗？ 啊，看得起。 你愿意交我这朋友吗？ 愿意，愿意。 你看看马家花园，逛过花园吗？ 逛过啊， 花园， 北京花园我都逛过。 哪儿？ 啊？哪儿？万山， 万山有吗？ 景山， 景山有吗？ 北海， 你看过好的吗？你这还逛花园，那有什么？ 您的花园？ 北海有什么？看树啊。 啊。 看花，看树，哪儿能说？马路边也有树。 那您这花园有 马家？哼， 有什么？ 马家花园，花儿不新鲜，树，大树，谁没看过大树？你逛花园，你逛里那个树啊？ 啊， 真是。马家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花园看的是景，景致。 哦，您那有什么？ 有什么呀？马家花园。花园里有六十多个小白塔， 嚯， 塔懂不懂？ 塔知道， 塔 啊， 六十多个小白塔，一个比一个高。 嗯， 最矮最小的塔，百货大楼楼尖一样。 哇，也是最小的。 哎，有七十多座亭子。 嗯，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嗯，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鹿重村满都真金的。 哼， 翡翠的金的，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嗯， 回来的金鱼、银鱼、赛子、叫驴那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嚯！哎哎，蛤蟆腰子跟骆驼似的， 玩意儿呢？ 好吧，这个 个儿的金鱼看见过吗？ 金鱼看见过。 逛花园不看个金鱼吗？ 对对，看见 过。 哪个花园都有？ 哪儿？ 这么大个？ 哪儿有 啊？啊，北海公园 那个 啊， 独个儿 中山公园 这个这么大 啊？啊，这最大了。 玩鱼玩这个 啊， 鱼秧子鱼苗子 啊， 白给我 白给我们就不要。 是啊， 马子玩鱼要那个。 您那儿的鱼多大？ 嘿，多大呀？ 啊， 你算算吧，看见桌子了吗？ 啊，桌子 这儿。 啊， 怎么了？ 这么大个？ 哎， 哎呀， 金鱼。 金鱼、 网条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背鱼、大钻墨鱼，墨鱼懂吗？ 墨鱼黑的， 黑的，小轮一样 啊， 小黑轮一样。 哎呀，这鱼这么大个！ 哎，金鱼嘛。 哎呀，您在哪儿养过的？ 鱼缸 这得多大个？ 多大个啊？玻璃砖的， 我是 薄玻璃，那鱼缸玩，那玩什么？玻璃砖的，大厚玻璃砖的鱼缸。哎，我在外国带来的。 这得多大？ 多大呀？嘿，你算什么 啊？民主十号见过吗？民主十号， 民主十号，火轮 啊，天津 啊， 跑大连 啊，这个民主十号 啊，知道。 那个船在我鱼缸里转过。 嚯，民主十号上您鱼缸里转 啊？哎， 哎呀，怎么进去的？ 怎么进去？吊车掉进去 啊？掉进去， 要转一圈看看。看有多时间， 哎， 玩嘛 啊！ 我在外国带来的 啊， 外国人送我丈八条万，送我们家的丈八条万，一丈八大条万，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这多大！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啊，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蝎子，整的， 你说这牛得多大 啊？ 嘿， 瑞士国送我们家的钟表 啊， 桌子摆大座钟。 啊， 木头的，大座钟木头的， 是钟都是木头 的，这不都木头的外壳？你说外壳木头的 啊， 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嚯， 整个木头钟 啊，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啊，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啪一开，打里出木的人 啊， 木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耶，两点了。好嘛，哎呀， 到三点又出来了， 当当当，三点了，呵， 好，要不要？送你 啊？不，哎呀，不要，人家玩儿包不成，我没地方放。 没关系，看起我吗？ 看得起， 哎， 看得起。 愿交个朋友吗？ 啊，愿意， 上我家串门， 哎， 住下去， 有功夫看看。 什么叫你太有功夫？我那坐车接你去， 哎， 啊， 哎。 到玩去，拿走走时候拿几条 啊？不，我不要，您甭几条，我不要 啊！我呀，傲娇啊， 傲娇， 别讨厌我嘛！ 不讨厌。 哎，说实在的，腻了我吗？ 不腻了 啊？ 不腻， 真的假的？ 啊，真的， 我好凶。 哎， 很多朋友让我呀，马山人啊，拿点钱， 嗯， 拿点钱呢。现在有几个灾区啊， 嗯， 灾区人民的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那好办啊， 嗯， 开几粥厂，大伙儿吃饭。 你 这算什么？ 嗯， 取一个稀奇，买够了，人又不多，十来万人。 啊， 吃。 哎呀，这意思您要施舍 啊？ 施舍， 咱不是，咱不唠这个 啊！ 别说这话 啊！啊，不成， 咱不施舍没有？ 您别嘀咕， 咱不算施舍。 哎， 舍字咱敢唠这个，咱不是 啊！ 无奈样，佛教臭败之肉，贫教割素之粮。掏有肥肉，就有肥马，没有金色，也有饿瓢，此率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这也是曾子曰。 蒸场， 开蒸场。 哎， 饿十万人，这得多少小米儿？ 小米儿干嘛？ 啊， 小米儿 是小米粥。 小米粥饱了吗？小米粥饱了吗？ 嗯，吃什么？ 每天三顿饭， 三顿饭 炒成炸酱面。 啊， 晌午炖牛肉。 晚上 牛肉炖牛肉烙饼、 啊、 晚上饺子， 嗯， 不， 这是中场。 哎， 哎呀， 肥肥牛肉吃， 吃 成，不够成去 啊！ 我站着看着，要不是看着， 嘿、哎， 多吃多有福， 吃、啊、吃， 我哈哈一乐， 哎， 我乐 乐， 我乐 乐完了，您再吃窝头，乐完了 啊， 回家您再吃您的窝头， 你怎么知道？ 哎。 啊，那你管着吗？ 啊， 我乐意啊！我说头的，你把我怎么样了？ 我把你怎么样？ 你说我说头，你敢把我怎么样吗？ 我纳闷，放着炖牛肉， 我就吃窝头啊， 炖着烙饼多好！ 怎么你敢把我怎么样？ 哎， 您摸摸我，

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豆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软，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瓷，二两红瓷，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瓜，十糖饼，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半斤打草料，凉水五一杯。凉水都管， 凉水多全啊！ 对了， 全管， 连性了，这叫。 哎呀，您这一年舍得多。 这不算完，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哦，到年也还给。 什么叫还给？什么叫还给？ 啊，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对，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好，又来了。这都曾子说的， 这词儿都曾子的 啊！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 不是发怒就是发忙 啊！ 啰啰敲大锣，锣了缸满天江 啊！ 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啊！这都曾子说的。 哎， 哦， 年限， 年限给什么呢？ 年限五尺高的密供， 密供， 每人给五尺高的密供，懂吗？ 知道。 大密供， 大密供， 密供 啊！ 北京正明斋定做， 对，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 嘿。 大馋虫得冻上来，啊！每人给蜜供一堂， 一堂。 哎， 哦，还给什么呢？ 还有呢？ 哎，还有什么？ 给鲜果供一堂， 哦， 土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前小托的三碗重素拥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 嗯， 以上陈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嗯， 我要一把胡子绳，一包年饭滚，2不挂，灯前一个铺垫，5副春对。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财神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2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波浮，一灶王龛，10红字花，10张白字花，10张黄字花，3张挂件，10枚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意碗，1张财神碗，1张灶王碗，同俗报1吊，1张财帛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纸，10把麻绢，10个麻雷子，2角，3个南鞭。一盆高香，一盆馅香，10盘盘香，别人罗素定，2两银子，2两棒花，10张胭脂扇，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2板烟煤，1板净煤，50煤球，10斤木炭，2斤匹子，2斤高粱面，3斤高粱米，2斤米，2斤红豆，10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包，2斤白面包，2斤风糕，100斤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顿野鸡，1顿野猫，1块汤圆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三个月水粉，10块香干，10个菜干，1斤海蜇，10斤籽，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1斤水疙瘩，1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五虾，油1罐辣根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麻将，200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哇！哎呀， 这天开门巧的20多亿， 得20多亿。哎， 今早上卖棉袄卖了4个豆子囊 啊！你不开豆厂的吗？ 打算这么锁着还没发财呢。 没发财。 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开州场，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于世游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夜来麻将声》。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嗯，行，够手了，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来呀，来几圈都行。 我们俩往这儿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位置很清楚。 哎，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4个字。 对，4个字： 说学逗唱。 不、哦，吃碰杠胡。 走。不是，六。 怎么了？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掉到麻将堆儿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相声， 哎，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跑这儿打麻将去。 哎， 找别人去啊，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都听你的， 当然了， 嗯， 我比他们资格老啊，